さ、色は你高处花，一人相加多渺茫，春花去秋燕归，凭前同意飞满天，为你做天涯，我为你诉风霜，与你共苦难，我全不介意，你真理心花开，是我情意发，你曾与我诉许嗦，共度那茫茫路，往事婆娑难复问，心碎落地一江月，再牵连一盏一光，忙回头东方白，为你做天涯，我为你诉风霜，我全不介意，你曾令我心花开，是我情意发，你曾与我诉许嗦，共度那茫茫路，往事婆娑